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什么魔鬼你摆脱不掉，走起吧，开心快乐需要自找。Let us 笑笑笑笑。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最近几年，喜剧类的综艺节目如同雨后春笋一样活跃在屏幕上，欢乐喜剧人、喜剧总动员等等，这些节目让大家在周末的闲暇时间能够放松的大笑。其实早在2010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爱笑会议室的综艺节目，以简短而又无厘头的搞笑段落给不少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曾经的爱笑兄弟们团队在不断的壮大，不但是活跃在各大喜剧综艺节目，甚至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拍了电影，而北京的爱笑剧场也落成了。爱笑如何发展壮大？爱笑剧场正在上演的演出有什么新的亮点呢？今天我们就要跟您一起来聊聊搞笑这件事儿。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喜剧演员，人称爱笑一科的肖旭。肖旭您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 嗯，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 谢谢，谢谢。 还有一位是喜剧演员，人称爱笑鬼才的严佩伦。您好，佩伦。 哎，主持人好，燕姐好。 嗯，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熟悉爱笑会议室的朋友对于肖旭一定不陌生了。你知道，因为在这个说这个选题的时候，我们好些朋友，我们好些同事就说起啊，我知道，我知道那个肖旭，那个谁谁谁，好多大家还比较耳熟能详。您也是属于这个元老级的人物了哈。 对，在这儿是特别特别老的了。 其实还是很年轻，二位都是很年轻、很帅的。 对对对，我还是96年的。 哇，可以说你真的是陪着爱笑一路走来的哈。 嗯。 但是呢，这几年有一些老粉丝也会觉得蛮奇怪的，说哎，这几年好像觉得这爱笑的动静小了一点，是吧？有的时候会想，哎，爱笑到底去哪儿了？因为那天说起的时候，我们好几位同事就说，哎，我知道啊，好多年前就看电视就知道，哎，这几年呢，他们在做什么呢？还有爱笑会议室吗？ 也有，也有 啊。 这些年一直也都在，也都有动作。 嗯。 因为从那个你看，像去年的喜剧人，我们就一直在为这个做准备，然后之前也是。啊，我们一直在准备这个题材啊，准备这个作品。 嗯。 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爱笑会议室也在爱奇艺。 嗯。 有播出，现在已经落到那个网络平台了。 嗯。 然后今年呢，我们爱笑会议室第二季也会有，嗯，也会跟大家见面。 哦。嗯。所以说，其实还是一直在忙碌着，只是现在平台更多了。 对，因为你在这个之前要做准备。对，要为这个比如说第二季这个内容啊，包括各种板块啊，要做准备。 嗯，那今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节目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呢？ 就是你看我们现在那个剧场也落成了， 嗯， 然后现在每周都有演出， 嗯， 啊，然后包括我们那个我们的节目， 嗯， 啊，爱笑会议室， 嗯， 啊，也会在今年的第二季和大家见面。 嗯，您刚才说的这个爱笑会议室的第二季就是在爱奇艺播的吗？还是什么电视台播的？ 目前为止应该是在爱奇艺。 爱奇艺哈。 对对对。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你们这个爱笑的这个剧场落成了。 嗯。 那跟我们先说说这剧场在哪儿。 剧场。 剧场在 来说说， 在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在工体西路。 对， 然后就是 看球，最近看球那个地方最热闹了哈。 对对对，但是没耽误我们的这个看戏的人。 对呀、啊，就看完戏正好看球，这时间点合适啊。 有的时候也卡一起了，但是还是都在看戏。 所以你知道我们那个喜欢足球的这同事就特别门清你们剧场在哪，一说就知道啊，就在那什么什么酒吧旁边。 都是年轻人 啊，没错。那么刚才说了肖旭呢可能大家更熟悉一些啊、嗯、那么严佩伦，佩伦是什么时候加入这个团队的呢？ 就还是这条路上的小学生，然后是 大家都这么谦虚吗？ 但是年龄已经不小了，是 96年，96年， 你还是96年， 然后是去年，然后 他是87年的，嗯， 快40了，虚岁26，然后是去年，然后开始接触这个大家庭吧，然后一直在。那个那边工体那边的新的剧场，然后一直在演出， 嗯， 算是新人，爱笑新人， 爱笑新人、啊、 但是他在这个喜剧这条路上已经是老人了 啊， 对， 也是你们挖来的一个角儿哈， 是挖的吗？ 加入这个团队， 看在哪儿挖的吧， 算是挖的，算是挖的。 那是去年加入的是吧？ 对，去年加入 啊、哦。那么现在您是这个在这个爱笑剧场上演的新戏《我们都爱笑》在这里做主演是吧？ 谈不上是主演，因为这个名主题叫《我们都爱笑》，但是呢，其实还是以段子的形式，就是我们。老爱笑的风格就是段子，然后衔接在一起的这么一整出戏。但是呢，一共六个演员、 哦， 其实大家都是主演，就大家一起互相搭。 是，我就听出来，因为爱笑的人就每个人都不愿意自己沉寂在人群中，所以一上台大家都爆发了，嗯、都是主演。 对，差不多。 你很难说谁是那个什么。 没有，他谦虚了、 啊， 他谦虚了。你六个人为什么找他来那什么吗？ 嗯， 其实这个都是虚的。其实这两戏只有我一个，我单口相声。 哎，对，你得这么说。 不是你不能这么说，你再这么说，我们听众朋友该听糊涂了。到底这是一什么戏？ 六个人 的哈， 六个喜欢喜剧的好朋友们，然后聚在一起，然后为大家演点喜剧， 演点喜剧，还是延续了以往爱笑的一个风格，是吧？ 对对 对对对， 短平快 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戏？给我们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就是这里面其实一共有九个段子，然后九个段子是风格不同的，有古装的，有现代的，有什么破案的呀，还有这个关于夫妻之间这点事儿的，其实都是我们研究这个每一个段子，其实还是延续着爱笑的风格，有的段子呢是老段子，但是新改，因为这个现在观众们这个对包袱的要求非常高， 是，尤其是这个网络上现在流传各种包袱之后，你们压力会更大哈， 对， 春晚的压力也因此很大呢， 对， 所以还得与时俱进， 是， 不能老吃以前的老包袱，观众不想了，现在在观众那儿， 所以说其实像比如说爱笑剧场上演的这种我们都爱笑这种新戏，就是其实演一阵也会加入一些新的这种元素在里面， 会的， 让大家都有共鸣。 对， 比如最近世界杯，我相信马上就会加入这方面的段子的，是吧？ 对， 啊， 他们应该现在就在改了， 是吧？ 对，我们每天都有，因为我们其中有一个其实跟这个有点关系，然后因为当时我们这个演出的时候定的是按照我们自己这个本来的这个剧本，是意大利跟西班牙，但是呢，为了跟这个现实 世界杯贴近， 对，为了更有共鸣，然后我们就临时就 把意大利给去了，是吗？ 对，就直接改成那天正好演的是第一场，那天对的是俄罗斯跟沙特嘛，然后我们就临时就改成这两个了。 哦，所以大家在现场其实也能更有共鸣， 对， 更有意思。这样，我们编辑啊准备了一段这个爱笑的老段子，我们一起先来听一下，好吧？ 那个，你是班主任吗？ 你好， 你是？ 你好， 我是学生家长，修睿是我儿子。 爸， 哦， 你是什么事啊？ 我那个啥，我有点急事，找我儿子说两句话。 啊，是现在考试时间，有什么事您先出去。 不， 考完试你再说。 不是，你听我说，我现在吧，我要出差，然后那家没人，我把钥匙给修睿。 什么，快点啊！ 修睿啊，来， 办事儿啊。 我上那个杭州那边吃面馆，那个出去啊，完你那个 好好考。 拜拜，不能抄啥的，听着没？ 听着了。 抓打虎。完事了，老师， 站着。是不是你也不要脸？把东西拿回来。 啥东西？ 拿回来。 爸，你回来，你走吧，我还行。 别吱声。 我这啥？我他妈，我给他妈写的信。我 看你爸俩谁信呢？ 继续答题啊！ 哎呀，着火了！哎呀，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同学们，赶紧给我走啊！同学们，你是班主任吗？赶紧组织学生们走啊！快！赶紧组织个学生走啊！同学们，快走！快走！同学们， 啊，看来火势还不是挺大，我去看看别的班去。 是。 放回来。 火势现在还能控制得住。 你这个，你快走吧，又控制不住。 可以， 老师， 我 儿子呢？ 儿子，你说没事没。 你当我傻还是你傻呀？ 你好歹化点妆啊。 走吧， 啊！他开始叫白卷，你给我换，你快走！ 谢谢吧，今天可以赶紧出去。你再来是因为取消你儿子考试资格。 我来，我想儿子，我看看。 是不是呀？你爸行啊，考一次试可破费不少啊！ 好，时间到，出去。 老师，我还没答完呢，刚才那耽误事儿了，刚才。 这可咋整？ 我一天都没。 咋的？答完了？ 哎，我跟你妈，我还一个小翅膀啥的。 时间到了，你这是个你来回好几趟，这多影响我呀！ 不是，我寻思整点玄幻，老师能相信啊？ 玄幻的，我本来我学习还行，我自己答都差不多，你那一天我都没答完。 我这不是担心， 而且你给我整的那答案那都是假的，有啥用啊？你都不骗自己了吗？考试看的不是分儿，是你到底有多大能力，知不知道？ 这个是肖旭曾经在爱校会议室的表演考试的一个段子是吧？ 啊、哦，对。啊、 因为正好现在是高考结束了，中考快要开始了哈、 哦， 大家乐呵乐呵。其实最后这句话说的还是蛮正能量的哈。 对。 考试不是看你多少分，而是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 对，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也，也好像也是跟。 某一个考试节点有关， 对，某一个考试节点有关 啊、哦， 对，所以才弄了这个作品 啊，用这种夸张的方式， 对，就是 自己听得还挺乐的吧？ 就告诫一下大家，就是其实你自己有东西，那才是真正的实力， 没错， 对，不要走那些歪门邪道 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看这个你在爱校会议室的表演，很多粉丝都会比较心疼你，因为觉得你在段子里老是受欺负，是这样吗？ 对。最早是因为体格好 啊， 因为我的下盘特别稳，啊、就是腿很有力量。 嗯、 就那会儿就是经常是因为他们就是有的就是下盘不稳，就是腿细呀、就是各种原因。然后你就包括就是我们那里边还有演员就身体比较虚弱。 嗯。 然后呢，就比如说背人啊什么的，就一般都是我来。 哦， 嗯，对， 这是重活累活都是在表演里头都是你来干的哈。 对， 你怎么那么拼呢？ 因为体格好，因为体格好， 也太不容易了哈。 嗯， 哎，那就是你在这个段子里头，就是好像感觉你总不是那个特别强势的那一方，是吧？ 啊，对， 总是有点受气的那种， 对，受虐型的， 受虐型的。这个风格是什么时候确立的？就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吗？ 这个风格也是慢慢摸索过来的，对，因为我是受力型的，就是比较就效果更好一点。 嗯， 对， 瘦弱的人受欺负是吧？从这个喜剧的角度来讲，可能会有一些更好的效果。 对，就是包袱更丰满一点。对，嗯， 我看这个佩伦也很瘦啊，那你俩凑一块儿就咋整啊？ 但是我是给力型的。 你是给力， 他是发力型的， 我是发力的， 对，我是受力型的。 一下看出来，这也是像相声里那捧哏逗哏那种。 对。 网友王子恶童他说， 超级喜欢爱笑会议室，我可是老粉丝了。 嗯， 说以前的这布景啊特别简陋，但是段子真的好笑，特别喜欢肖旭跟修睿以前演的那个戏痴。 哦，戏痴啊， 说是太逗了。想问一问这个肖旭，你以前是学表演的吗？ 对对对，专业的人，专业的人 啊、哦，你确实是专业的哈。 对对对， 要不搞出来的笑确实是效果不一样的哈。 本科四年呢？ 啊，是搞笑本科吗？ 对，搞笑本科四年，花了不少钱。嗯， 这段子又上来了哈。 对， 哎，那比如说你们这些段子是怎么想出来的呢？其实我们也蛮好奇，因为就有的话啊，我们说着觉得平平无奇的，怎么到你们嘴里就会觉得那么有意思呢？ 就是声响。就是段子一般都靠声响 啊， 然后你要说表演的话，这个是要靠节奏了啊，就是语言的节奏，包括对这个形体的节奏都有很多。 声响就坐在这儿愣响吗？ 对，就是响。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辅助 啊， 就那是就比如说我们放一点就比较有感觉的音乐 啊， 然后根据音乐，然后带入情境，就是回去。 哎，你喜欢什么？比如说柔情的，还是激烈的，还是什么的呢？ 都会喜欢，都会有 啊。 因为这些，你各个风格的，就是每个不同的音乐，都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就是那种意境。 但是我很难想象，听着柔情的音乐，你能想出搞笑的咯咯的段子来。 有啊，太多了 啊。 就是你比如说，就是，就是喜剧很多都是有一方面是从悲剧来的嘛， 嗯， 就你把这个悲剧打压到最底层， 嗯， 然后再给它解一下这个结， 嗯， 哎，就变成了喜剧。 哦，哎，你们平时会在一起讨论吗？ 会啊， 得讨论， 嗯， 就是我们天天我看的都恶心，现在都，就是每天见他比见父母多多了，你知道吗？ 哎，会不会就比如说你的那些朋友们或者家人啊，碰到你会把一些平常的段子来跟你说？因为我知道像那个比如说那个窦文涛哈，他做这个锵锵三人行的时候，他就说恨不能他就碰到所有人就是。都会跟他说一点他的段子，然后他就会用到他的这个节目当中，因为你自己本人的这个经历不可能那么多嘛。 哦、对对，会有会有， 也会哈。 对，因为到后期的时候，就现在就是因为观众的这个欣赏水平也在逐渐的提高嘛。 嗯。 然后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压力也非常大。 嗯。 然后我们就会想一些办法去检测我们这个所谓的包袱。 嗯。 也有说梗。 嗯。 啊，对。 先说给熟人听哈。 对，就是检测一下这个到底好还是不好。 嗯， 对，我们可能一个方向我们选十几个就是答案。 嗯， 然后呢我们叫一屋子人，都是我们公司的 啊、 嗯、然后比如说有十二种演法， 嗯， 或者是十二个包袱，我们演给大家看、 嗯、 然后最后让大家投票， 嗯， 就决定哪个包袱好。 公司人好痛苦啊，因为看这十二个里头肯定没有都是好笑的，就老得看这种感觉。 哎，但是你逮着一个就很爽了， 那倒也是，能看到最新鲜的。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啊。啊， 对。 哎，所以你看佩伦半天不说话了，问问你，你是不是也觉得现在想这个段子真的是越来越难了呀？ 我不说话是因为我以为刚才是旭哥时间呢。 啊、哦，一块儿说。 现在是你的时间，现在是你的时间了 啊。 你从现在说到九点， 好， 旭哥已经批准了哈。 对，我在这陪他坐着 啊。 是，姐，你刚才问啥？忘了。 现在就是说，这个段子啊，也不太好、 啊， 不太好找哈。 啊、 尤其是这个网络发达之后，好多东西你看到了， 嗯， 这个观众也看到了， 对， 你怎么能就是想出一些这个新的来，不让大家有那种千篇一律的感觉，其实还挺不容易的。 就对，因为这个段子戏本来很短很快，然后呢，像我们最近演的这些戏啊，除了我们有几个是原创之外，剩下的那些还是靠旭哥他们当初的这种，这个声响响出来的，然后我们在二度创作， 二度声响是吧？ 对，二度 声 响 这个词儿好，这个词。 然后再加工，然后用一下当下比较流行的搞笑啊，或者是网络，就是大家年轻人熟知的这些语言，然后再根据情节里面往里加， 就还是 这种 与时俱进嘛。 对对对，还得。 哎，我特别想知道一个段子能使多久啊？就是能演多长时间？你们觉得哈？就是大家就会比较熟悉了， 比较腻歪。 因为在这个，就比如说像我们话剧就一样啊，因为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呢，会不断的就是丰满这一个段子。 嗯， 所以说 会添加新的元素。 对对对、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演第一天的时候，和我们演第十五天的时候，这个段子是不一样的。 嗯， 就 就是他在根据观众的胃口，根据现在整个大环境，它也会有变动。 所以你加一些东西，更让人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 哎、 你以为是这么个笑法，其实我是那么个笑法啊。 对，没错了。 啊，这么一丰满就更好了。 没错了。 嗯，好。那么这个，既然二位都是这个想段子的一把好手，现场我们也要给您二位出一道题。 对、 啊。现在不挺好是这个？ 直播呢，万一不好笑怎么办？ 对、 啊。那就愣笑呗。 生笑， 生笑，生笑，生笑，生笑。 对。 这样啊，这个世界杯现在是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 嗯。 就40秒的时间，你们大家想一下、好吗？ 就40秒吗？ 一分钟吧，好吧。 我的天，好吧。 好。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107.3，AM1026，城市文化范儿。 刚才现场给他们二位出了一道题，嗨，就是其实也是跟大家一块乐呵乐呵吧，来说一说现在正好是世界杯期间哈，特别短，很突然的给二位，请二位就给一分钟的准备时间哈、我也觉得有点过分，不过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块来聊聊，一块说说吧，好吧。怎么样，世界杯期间二位也都看了吧？ 挺伤心的，说这届 啊。伤心， 对， 对，你再跟主持人多对会儿话，让我再想一想，好不好？ 好，那我们接着伤心来，是。 那这样，我们来一个，玩一个什么呢？玩一个大侦探，好吗？ 行，侦探， 大侦探，我们俩是侦探，我们俩是全球、全世界啊、最好的侦探， 顶尖 的侦探。 好， 然后我呢，我是侦探头头。 啊， 那你就是我助手。 行，我是小弟 啊，你是小弟啊， 就是 弟 弟。 然后呢，这个。对对，犯罪现场，咱们还原一下这个犯罪现场。 好的哥， 就是当我们就是到了这个房间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死者他已经死了好不好？ 死了， 他已经死了。那他都有什么呢？他身边他有一把匕首啊，有血， 凶器。 对，一看就是噗呲一刀就是捅死的， 一刀， 对， 行， 噗呲捅胸口上了他伤口在胸口上。 好， 然后呢，还有什么这个线索呢？就是可能旁边有个披萨。 有个披萨 哦， 吃， 这个咱们这样啊，咱们现在还原一下。 好， 我就是那个送披萨的， 是那 最大的嫌疑人啊，我就是那个送披萨的。 那哥，那我是 你是那死者， 我是死者， 对，你是那死人。 行， 那他还说什么呢？ 啊， 死者怎么说话呢？ 我们还原现场， 还 原当时的现场 啊，还原一下当时的现场。好，叮咚， 谁呀？ 我是送披萨的 啊，送披萨，来，你好。 开门了 啊！开了，哎， 捅死了， 这死了，哥，不是哥，你这不行啊，你 当时就应该是这样的吧？ 不对，你这杀了，你不能杀了就扑哧啊！你咋这动机？咱那有动，哥，咱是 啊，没有动机， 世界第一的这个侦探 啊，这个啊没有动机， 这有动机 啊，行，那我给你找个动机啊， 找 这样啊，我们再重来一次啊， 行， 好，叮咚， 谁啊？ 送披萨的 啊，来开门了， 你 好， 哎，你瞅啥呀？ 我瞅， 噗呲， 哎，不是哥，你哥 不是， 停，哥不对，你不能上来，我瞅你咋的？你上来就扑哧一下， 有动机了，你看我了，我就给你一刀，我囊死你。 瞅啥瞅啊？ 我看你 瞅啥瞅？ 我瞅你咋的了？我瞅你，那你不能，哥不行，你这动机不对，得细致点。你这个 不严谨了，没有事儿， 对， 什么事儿 不严谨？对，得有事儿。 哦，行，那我想想啊，我想想。 哎呀， 行，那咱们再来一次啊，咱们再来。 认真点，哥，咱们毕竟是全球第一。 好，哎，来，叮咚， 谁呀？ 送披萨的 啊，你好， 啊，开门了是吧？ 是开门了。 哎呀，看电视呢，干啥呢？哎 我 哎呀，世界杯， 世界杯呢？ 哎呀，你喜欢哪个球队啊？ 我喜欢葡萄牙，我喜欢 俄罗斯。 这是哎， 这回有动机，有事了，你看。 行， 都有了。 行，那 就算那么杀的行不行？ 行，那就行了，破案了吧，哥。 就把世界杯这么给搁在一言不合。这晚上这要点外卖的开门都得小心了。 对。 当然这是个段子哈。 有动机了，你看有动机有事了。 这个喜剧的这种层层的这个推进哈，在你们这就用的这个。 对。这个在我们那在我们那儿来讲叫翻儿， 对， 叫翻儿， 对，一翻儿两翻儿就是上翻儿的 啊，一层两层三层，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比如说我们刚才第一个听到一开门扑哧一下就捅了，就是这个结果很出人意外，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的时候你想一个段子 你就先说了，然后你在不断的说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丰满，其实就是不断的演这个一番两番三番， 对对对， 是吧，让 这个也就是 丰满一些。 我们爱笑这个风格和优势 啊， 对他我们提倡就是只给，就是让你第一时间感受到，哦，这个好玩好玩，哇，这个我怎么没想到，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哦，所以要想出这样的这种脑筋急转弯这种转折来还是挺不容易的。 很难的。 很难吧。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张小八在微信平台上说了，说我有一次在漫咖啡遇到过爱笑会议室的一大帮子人， 嗯， 在那儿摊着严肃不说话开会。这是你们的状态吗？ 对，我估计那会儿正在想段子。 啊，就这么一堆人就这么对坐着。 哎，这就是声响了。 哦，这也太不容易了。 眼神的 对，就大家就比如说谁有一个好一点的想法， 嗯， 就之前大家都在想，摊着想， 嗯， 想哎，我有一个，哎，你快说，哎，噼里啪啦你一言我一语，哎，差不多这个要是行的话， 嗯， 就 OK， 然后不行的话，那就大家继续摊着。 这就跟我们想选题一样，我们经常也说，哎，这个事儿这么说好。还不够好，我再想想，哎，这么说更好，我们也是一堆人做的呢。 对对，差不多， 是吧？ 嗯， 也 嗯 看来那我们也是声响哈。 对，你们也是属于声响。对。 网友非同一般说想问一下，听说搞喜剧的人私下都是沉默寡言的，不知道肖旭私底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这个其实应该佩伦来说哈。 嗯，佩伦说。 旭哥私底下好像没嘴，不是。 怎么就没嘴了？ 没有 我现在干嘛？ 就是我觉得不是吧，就是旭哥私底下也非常开朗，而且也是因为不一定非得说就是搞喜剧的他私底下有多么沉默呀、啊、多么 不我们觉得搞喜剧私底下也应该是一个很欢乐的人。 对对 对 起码得你生活。首先得你快乐才能带动身边人快乐 啊， 你积极一点， 对，需要传染，不是？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听说演员会有那种性格的反差， 有 也有是吧？ 对， 因为工作上压力很大，你要因为想喜剧特别难，把别人弄哭挺简单，但是把别人逗笑就太难了， 是 还是工作压力上很大，会带给这种压力吧，然后会沉默寡言吧。 嗯、 但是正常生活中都挺开朗的。那不然没法搞喜剧，他肯定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嗯、然后慢慢接触到这个东西，然后可能那些沉默是后来遇到压力， 工作的压力遇到的， 对、 啊、 对 对。 那工作这种压力会让你们烦躁吗？ 也会 哈， 对，有烦躁的时候 啊、哦、 但是忍忍就过去了。 忍到发钱的时候开心了。 哎，那我想问一下佩伦，你就是在表演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这种甩出去包袱没有响的时候呢？ 有就是 怎么办呢？ 就赶紧就折，因为这样就是演话剧的时候吧，尤其是这种包袱特别密集的时候、 嗯、 很容易就是一两个包袱、 嗯、 然后甩出去之后然后就凉了。 嗯， 凉了就你越紧张就越尴尬，因为你在台上一举一动底下的人看特别清楚， 是、 嗯、哪怕是你脸上抽一下呀，坐在前排的观众都能看到你的尴尬。 嗯， 但是其实我们爱笑的段子一般的是一般包袱不会凉的。会凉没很少凉， 已经一堆人瘫坐在那儿想了， 一般都是笑的都不行了、 啊、 就是我们尤其是这一轮演出，我生怕就是因为笑点太密集了，大家笑的容易累、 啊、 因为真是这样、 啊、 因为每一场都是、 嗯、 就是甭管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上座率低一点没有那么多观众，但是也都哈哈大笑，都就好开心好开心，很少有凉的时候。但是我是以前工作的时候遇到过凉的、 嗯、 那时候是录节目吧，然后一帮人也是演段，因为那时候还没进没来爱笑，然后一起工作的时候、 嗯、 一帮人想拿这种小段子然后做节目，然后说完之后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笑。我们就很尴尬，但尴尬就只能继续演下去，没有别的办法 啊！ 不可能临时趴再想一包，那样的话临时想的东西跟这个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剧情又不符， 是， 所以就只能生演， 仓促上阵还不如就这样了。 挺完之后吓了一身冷汗， 是吧？ 对，然后还得面临别人的， 那你们挺费水的， 嘲笑， 天天得洗澡啊！ 哎，老难受了，演凉了是太难受了， 所以喜剧演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嗯， 想。 而且你得就是头脑得过快， 对， 嗯， 就是在现场临时发挥的东西很多， 对 对， 所以其实这也是这个现场演出它的这个魅力，跟你看电视什么不一样哈。 就是我很喜欢在舞台上演，就是演出， 嗯， 因为就是很直观，就是比如说观众这块笑了，就是。嗯，很直观的你就能感觉、 而且有些环节其实你如果可以跟观众互动的话，大家都有这种感同身受的话，这个现场气氛就会非常好、 对，很好。我们那个剧场就我们的话剧就有一个哎，就一个特别和那个观众互动的段子， 嗯， 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 哎，观众喜欢跟你们互动吗？ 喜欢。 但 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次去看一个演出，人家现场跟我互动，真的互动的我一身冷，好紧张啊。 我跟你就是爱笑，就是我们的剧场真的很有魔力，就是到那块去，我们不会给观众很大的压力。 嗯， 就是说，就像就好朋友或者是一家人在这玩似的。 嗯， 就真的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好。 嗯。我们从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已经可以感受到了， 感受到了是吧？ 没错。来，从爱笑会议室到我们都爱笑，爱笑兄弟们一直在用认真的态度诠释着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也希望把更多的欢乐带给大家。喜剧的多面如何在舞台上呈现出来呢？一路走来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一会儿我们接着聊。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京剧被称为国粹，当国粹遇上儿童戏，这可绝非儿戏。繁星戏剧村同戏社最近推出剧目《脸谱戏三绝》，为孩子们带来三段经典戏曲《捉妖记》《姐妹花》《闹龙宫》，不但囊括了多变的脸谱扮相，还有戏曲四功五法里的多个绝活。京剧咿咿呀呀的到底是在唱什么？生旦净末丑分别指什么人？为什么新一代的年轻父母要让孩子接触传统文化？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感受不失正宗的儿童戏曲。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关注我们的节目。 用爱笑精神诠释生活酸甜苦辣，水浇园丁是法国的电影发明家路易斯·卢米埃尔对故事情节片进行的一次探索。故事的情节十分简单，园丁在花园里拿着水管浇水，一个顽皮的孩子路过就用脚踩住了水管停止喷水，园丁觉得奇怪就端详起了水管，这个时候孩子突然把脚挪开，水就喷了园丁一脸，顽童哈哈大笑，园丁明白过来开始追打孩子。这部1895年拍摄完毕的片子整体黑白，全长只有1分钟，但它堪称当时最成功的影片。虽然规模很小，但是包含着许多喜剧因素，无论是演员的表演还是拍摄技巧都被后来的喜剧片开创了先河。今天第二道题答案就是 A 一分钟。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从爱笑会议室中走出的爱笑兄弟，如今已经活跃在了综艺节目的舞台上，还有喜剧电影的荧幕上。未来以搞笑段子为主的表演将如何发展创新呢？我们继续请出人称爱笑一哥的肖旭和人称爱笑鬼才的袁佩伦跟我们一块儿来接着聊。那么肖旭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在舞台上表演了哈，刚才其实一开始也说了，参加了欢乐喜剧人等等这些综艺节目，还拍了电影，可以说是感受到了喜剧的多面性吧。因为即便是同样一个题材，你比如在舞台上啊，或者是在这个电视屏幕前啊，或者电影大荧幕上，它这种表现的方式可能都会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 是吧？有一些这个区别。那么肖旭跟我们说说，就是跟这个上台，在舞台上跟观众近距离的这种表演相比哈，像综艺节目啊喜剧电影的这个表演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其实在舞台上的表演要稍微夸张一点，对，要无论从形体啊还是从这个精神状态上面都要很夸张， 要夸 张，这个才能让就第一时间让现场的观众感受得到。 对，而且就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像我们演这个话剧的时候，可能是后排的观众比较远， 嗯， 就所以说你的整个的表情啊、形体啊、什么动作啊，都要夸张很多， 嗯。 对，这个才会有效果。 像电视啊电影，它可能因为有摄像镜头的关系， 对， 人就很近。 就是像那个电视剧啊，像电影啊这些，尤其是电影，就是其实你表演的时候，我觉得是就是越自然越好，就是越贴近生活越好。对，因为他演的就是电影，就是记录生活嘛。 嗯。 然后呢，电影还会，他会用很多的镜头去帮助你，去辅佐你，就是把这个东西，比如说是包袱。就是弄得就可以更丰满一点， 嗯，它可以有更多的这种效果来增加你这个， 对，各种效果。 但所以说现场其实还是最考验人的， 对对对对， 嗯， 在现场演戏很爽的真的，我特别喜欢在舞台上演戏。 是吗？ 对对对， 能够比较充分的发挥哈。 对，而且现场有好多时候，就是包括我们录节目的时候，下面不是也有观众吗？然后我们那会儿就是好像就是默默的有了这个，有了这个默契。 嗯， 就是在现场的时候，我们会彼此给彼此翻新的包袱。 哦、 现场录制的时候 是吗？ 对。 哦。 就那会儿、就是、 也没有事先的商量。 没有商量，就是这个好，就是我们的默契。 哦。 就有的时候我甩了现场甩一个包袱，就是我对手都乐得不行，就是笑场了，你知道？ 啊、 哦。就是这个时候会很好玩。 嗯。 对。我们经常那样做。 就是现场，因为有人跟你互动，所以能够激发你的这种灵感哈。 对对对对对，就很好玩。 所以说现场的这个魅力还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 是。那么我知道呢，佩伦也演过不少话剧。 嗯。 那么你觉得你现在在这个爱笑哈，就演这种话剧，跟你以前比如说演那种有故事情节的那样子的，可能是比较正一些的这种话剧相比，表演方式上应该是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这种节奏感会不一样哈。 对对对。 嗯， 因为喜剧跟正剧其实就有很大方面的不同。 嗯， 就是无论从形体到表情啊，到台词， 嗯， 到什么种种吧，其实就有很大不同。而且就是我之前演过喜剧的整出戏呢，就是延续性吧。 嗯， 因为段子不是，就是你前一秒可能是个警察，后一秒你可能就是个小偷了。 对， 你就你前一秒还是在现代，后一秒可能就是演完这个戏立马两分钟换装，然后就变到古代了。 嗯， 所以就还是这种，所以就得靠我们的这个状态，然后立马把这个情绪调动起来， 生演， 对，全是生的， 没有，那是你的磨练了很久的段子， 突然就来一下，突然就来一下这种。 哎，那比如说刚才您也说过了，在这个演出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突发的这种状况哈。 嗯。 那么尤其是这种现场的演出，可能就跟我们其实主持节目一样，就是你这个搭档啊，或者是你一台的人，大家需要互相救场或者是补台， 对对对，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也会有吧，但是我们其实面临的更多就是观众的临场反应吧。 嗯， 就是不是我们在台上的反应，就是我们甩出一个包袱也好，或者是比如说现场啊，其实我们经历过最多的就是现场有好多小朋友。 嗯， 这个小朋友这个不可控啊，真是。 说 对， 然后就会跑上来，有的是吧？ 对， 有的会跑上来，但是有的就哈哈笑，你知道吗？就是前一阵我们演出时候，有四五个小朋友都在一起看， 也不知道出了 他们 哪个笑点， 他们都听不着台词了，感觉。 对， 他们都是小孩的那个， 一直在那笑， 嗯， 就是把后面好多包袱都压了。就是，然后就观众就看，因为听他们笑，然后就笑。 观众就看他们笑了。 对，然后 对对，挺可爱的。 我们就不演了， 啊、 就等他们笑完呢，然后再演。 啊。 然后就是跟观众交代一下，但是都是用这用情节里的，就是符合我们人物的话和情绪来表达这些。 所以现场其实会有蛮多的这种临时突发的状况。 我记得有一个段子特别逗。 嗯。 名字我就不说了，就是那天。就是定好了，我们都说好了啊，这块怎么弄，怎么怎么地的，但是就忘了说了，就是中枪了谁倒， 嗯， 你知道，当时现场录的时候，然后咣枪声一响，哎，就大家都愣住了，说对，谁倒来着，谁都不知道，然后就是忽然就是那个我们有个同事就是不知道谁，大家就先倒， 已经停了三秒钟了再倒下来， 对，特别逗，那个现场当时都笑得不行了，不光我们笑，然后观众也在那块笑， 啊， 就特别有意思， 反而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哈， 特别好，真的就这种效果特别好， 嗯，慢半拍， 对，你想啊，就是。 当时没研究说谁中枪，你知道这个事儿。嗯。然后当时枪声一响，就全都懵了。 嗯。 反正挺好玩的。 思索片刻，有一个人倒下。 对，那天大家笑的都哭了，知道吗？就全都流眼泪了，特别好玩。 哎，那我现在这个喜剧啊，应该说，怎么说呢？越来越多了，但是真的是越来越难演了哈。 嗯嗯， 真的是，尤其是随着这个网络的发达，一小段一小段这种视频传到网上， 对， 你们其实也很怕这个吧？ 其实也没有 啊， 因为时代在进步嘛，这些东西是难免的，它肯定会出来的 啊。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喜剧的方式，比如说。嗯，有一些这种对电影当中一些经典段落的模仿 致敬， 致敬啊， 嗯， 或者是把一些经典段落什么重新配音，这有的也蛮搞笑的。 嗯嗯。 然后现在还有这种有一些这种什么综艺节目也有，然后有一些什么网红的连续剧啊等等。 嗯。 现在就就是很多，所以就是舞台上的这种表演，你怎么去发展和创新，才能让大家就是。更喜欢更容易接受呢？ 您说就是我们的优势是吗？还是说我们的发展方向？ 应该是说你们的优势吧。 我觉得我们的优势就是保持原创，然后就是一直在憋新的东西出来。 嗯， 就是最好是让大家意想不到，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创作段子这个模式。 嗯， 其实这个段子有好多种，就是刚才我讲到的上翻的那种。 嗯，那是其中一种。 对，然后也有重复的。 嗯， 就重复的包袱也是有力量的。 嗯， 然后比如说故事架构，然后人物关系错乱，就有好多种。 嗯，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多种这种就是模式下， 嗯， 然后尽量想出新的东西。 就学过四年的喜剧就是不一样哈。 那你看看，那钱白花了。 白学了。 对啊， 还是都有用的哈。 对，都是有用的。 所以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给大家这个推陈出新。 对对对。 网友晴天小猪问说，这爱笑剧场里演出，现在还能在剧场里见到肖旭肥龙吗？ 是，到底是要见谁？ 俩都想见。这是你们元老级别的爱笑兄弟了哈。肖旭现在还会去剧场吗？ 会的。 会哈。 嗯，对，也会经常过去看一看。 你还会上台演出吗？ 会，前段时间就前几天吧， 对，就前 还去演过一次， 是吗？ 对，过过瘾， 过过瘾啊！大家碰碰运气才能看到你，那就是 没有会有宣传的， 有宣传哈。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是去演的话，就提前啊，在各大媒体上都会那个 告诉大家， 对，告诉大家， 那也提前告诉我们以后哈。 嗯，还好。 啊，那肥龙呢？我们有一个同事特别喜欢肥龙。主要我们同事也是胖胖的，你知道吗？ 惺惺相惜。 是这样的，很想和他，很想合影。 嗯，但是那个要合的话就快点合吧，因为最近那个龙龙在减肥呢。 哟，是吗？ 对，他最近都减掉快一斤了都。 哦哟， 这老八劲儿。 啊， 对， 我们 减了40天，减了快一斤了。 他十分想见肥龙。 那就快点见吧， 是吧？可以，也可以在剧场看见，是吧？ 可以的，可以的。 啊， 对，我们会就是不定期的，就是去剧场，然后也会演出。 现在等于是佩伦是常驻是吗？ 对对对，就是这。 啊， 您只能是先看着我了，有点抱歉。 您是常驻的角儿了，现在 剧场。 但是旭哥跟龙龙哥这也会总去。 对，我们会经常就不定期的会去。 嗯， 是。 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吧。我们刚才说了半天了，我们都爱笑，这是就是你们现在的这个剧的名字，爱笑剧场演出的就叫我们都爱笑， 嗯， 是吧？ 对 对 啊， 嗯， 在这个名字下就是会有不同的这种笑料的组合，是吧？ 对对对对对， 有不同风格的9个段子， 九个段子， 嗯， 而且这个段子其实也会变化。但是这个演出就叫我们都爱笑。 哎，对， 是 啊， 对，因为这一轮叫我们都爱笑，我们是分轮的嘛， 啊， 然后每一轮都会用一批段子，然后下一轮就会更新一批。 就比如说叫我们笑不动了， 我们都还想笑。 对，对， 这个演出比如说时间还有爱笑剧场的地点。 快！ 好，那说到这里我就得郑重其事的说一下了，就是我们这个时间是每周四五六日。晚上7:45在工体西路6号的爱笑剧场，然后 每周准时给你们奉上我们精彩的演出。 嗯， 希望大家过来观看，然后到时候可以提旭哥的名。然而并没有什么用啊，不会给你打折的。 坏死了，你 没用，没有什么用。 我们都爱笑。刚才您二位说了是这一轮的演出， 对， 那么之后还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计划吗？就你们瘫坐在那儿，现在估计已经开始在筹划新的了，是吧？ 对对 对， 有， 对对有的，就是我们会，就是比如说演完这一轮的话，下一轮可能就会换几个作品， 对， 对。就是你不能常年的你一直演这九个作品，大家看着又是这个哇吐了，不合适，你知道？ 网友夏小夏问说，一次演出有多少个段子，多长时间？刚才说了九个段子， 九个 多长时间呢？ 时间大概是看现场吧。如果其实现场 心情演一宿都行， 对，特别嗨。然后其实好多时间。中间除了在等掌声停止以外，然后就是跟观众互动，然后这样的时候时间特别长，有的时候能演到两个多小时，但其实我们规定时间是一个小时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但是其实每天都在超时。 啊、是吗？超时难道不会被锁在里面吗？ 不会被锁在里面。 不会不会，因为剧场是我们自己的。 啊，开玩笑。 好装哦。 还有朋友问说，这个演出让1米14岁的小朋友进吗？ 让，多大 让让。 是吧？ 就把住别笑就行。 那太难了吧，不笑去那干嘛呀？ 别让台上窜就行、是。 把孩子打成震动。 就跟你们的手机似的是吧？ 对对对。 打成震动。 其实真的是老少咸宜的演出哈，大家都可以去看啊、嗯。 就是热闹嘛。就是因为现在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嘛。就喜欢，还是大家还是喜欢看一点，让自己能够就是释放解压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每周的4、5、6日现在都可以去爱笑剧场来看啊。 对对对对。 有网友说看演出剧场送不送礼物？ 送 啊，送一份爱心。 其实送的就是 真送 是吧？ 送下一轮的演出。 对，佩伦他说了算。 送我看有没有人想。其实正儿八经的时候演完之后，我们都会抽新观众，然后送下一轮的演出 VIP 票。 哇，好棒， 最前排的。 好的好的，我们 老贵了，那 VIP 票你知道吗？ 是吗？ 40多块钱呢。 嚯， 这工资都高。 用爱笑精神诠释生活酸甜苦辣。其实喜剧的历史非常久远，最早产生于古希腊，它的希腊文就是狂欢舞剧。不过它并不是给皇家起舞，而是起源于农民收获葡萄时节祭祀酒神时的狂欢游行。游行时，开心的人们化妆成鸟兽，载歌载舞。公元前7世纪初，希腊人把它演变成了一种滑稽戏，这就是喜剧的前身。中国喜剧的产生比这还要晚了几百年，大约12世纪才有了成熟的喜剧艺术，不过形式依然是以歌舞为主。直到宋代以后，有了完整的情节内容，有戏剧意义的喜剧才真正产生。所以今天最后一道题的答案是 C， 古希腊，您猜对了吗？ 那么爱笑会议室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好像成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在那些令人捧腹的段子里，看到了一个个为了喜剧事业而奋斗的年轻人。如今他们褪去了身上的青涩，逐渐长大，但不变的仍然是为了逗大家笑而努力的心。爱笑剧场回归，新的表演也是层出不穷，所以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去那儿痛痛快快的笑一场。也非常感谢肖旭和佩伦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笑了一个早上。谢谢 谢谢客气了。 好了朋友们，那么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呢也是预祝你们的这个爱笑剧场能够越办越好。 谢谢主持人。 好吧，谢谢。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京剧被称为国粹，当国粹遇上儿童戏，这可绝非儿戏。环星戏剧村同戏社最近推出剧目《脸谱戏三绝》，为孩子们带来三段经典戏曲《捉妖记》《姐妹花》《闹龙宫》，不但囊括了多变的脸谱扮相，还有戏曲四功五法里的多个绝活。京剧咿咿呀呀的到底是在唱什么？生旦净末丑分别指什么人？为什么新一代的年轻父母要让孩子接触传统文化？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感受不失正宗的儿童戏曲。

自嬉闹的广场，用硬币去许下天真愿望，在神秘的翡翠山间埋藏属于未来的希望。来啦啦啦啦啦，一起来，啦啦啦啦啦啦，一起来 The youth always in the sky。 有一种感觉叫做 high， 另一种表情叫做 smile， 爱就是真实存在。 如果我们需要时间去证明失败，找一个完美的借口再去爱，爱就是爱，就是要真实存在，想和我一起分享就要趁现在。 生活守护者， 清明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